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又听到了这个相对熟悉的主旋律。对的，这是我们午夜侦探社，自侦探社开张之日起呢，大家就经常会听到的我们的这个配乐。是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不是要集中给大家阐述、介绍或者分析一种作品，或者是一部悬疑电影，或者是一部悬疑，或者是侦探小说。对，今天呢，我们还是给自己拔高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真的是有点挺作的，说实话啊，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连续2到3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个就是由这个述而不作嘛，但是呢，我们开始渐渐的进入这个理论层面，侦探小说、推理文学作品难道也有理论吗？当然了。这里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午夜侦探社的这个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天的中午的12点到1点。之前我常常会说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其实呢，我个人认为今天的这个天气好像更加适合聊这类的话题，就是在一个阴雨连绵，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不是阴雨，已经在下雪了。对，雪落在地上就变成了雨嘛，就是雨雪交织的这个寒冷的，或者是有点让人觉得这种寒冷，是因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供暖还没有开始，所以呢，你会在家里面感觉到一种冷的，就是凉气啊，凉气窜入骨头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一个日子最好就不要出门了，在家里面这个裹着一个厚厚的大披肩，或者穿着一个棉坎肩，端着一杯热茶或者是一杯红茶热咖啡，在这个壁炉前面 好奢侈啊。不，现在有很多家里面装的是电子壁炉，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不是那个真正烧劈柴的壁炉。我个人倒是真的不太主张我们住宅楼里面搞一个真的壁炉，因为这个太不安全了。电壁炉就蛮好的，守在壁炉前面呢，这个喝一口热茶，然后翻一页书，来聊侦探小说、推理文学历史上的那些惊悚事件。其实呢，真的你要是开始分析这些事件的时候，可能就毫无悬念感。甚至有的人说，你要是分析侦探小说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悬疑的那种氛围了。对，就其实呢，你分析的时候，你的内心还真的是处于阳光之下，因为你认为你是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个读者，而你肯定不是那个凶手，也更不是那个受害者。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替这个侦探小说作品当中的受害者感到很值得同情，就是把书看完了，合上书页之后，很同情他们。不是说因为他们在小说里面被人家杀害了，因为那是小说，对。但是为什么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往往会在这类的文学作品当中一闪而过，一忽而过。也就是说，可能他在小说开始不到十页的时候，他就出局了。尽管没有他，这个小说不成立，这个案件不成立，总得有人被杀吧？对，有人被杀了，他被杀了，他躺在那儿，浑身是血，啊，脸那个是歪的，是扭曲的，被人打的，对吧？身上都是鞋印儿。哦，那好了，那把警察叫来吧，侦探也到场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破案。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想，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要到哪里去？啊，这个终极的拷问也在这些受害人身上，仿佛是有一点，怎么说呢？让我们产生了别样的一种追问的愿望。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追问一下，来给大家盘点、分析，或者说阐述啊，当然也可以说是感慨一下侦探推理小说中的那些受害者们。这个话题说实话真的是拉高了我们这个节目的高度，但是呢也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如果是把一个小说故事给你讲清楚，这个其实并不难。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位实习的同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毅，他就特别善于讲故事。大概一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能把一部小说或者一部电影娓娓道来。反正总之快到12:55的时候，这个故事肯定要收尾了。对，但是如果说是分析人物情节，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综合的来看这些侦探推理小说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不那么容易了。好吧，我们挑战一下自己，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一方面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更期盼的是你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尽管这个公众号是一个小小不言的不起眼的一个小公众号，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聚集一些真正的爱好侦探推理和悬疑文学的这些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应该是进入初冬的或者是深秋的日子里面，在这个雨雪绵绵当中开始烧脑破案吧。介绍一下到场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寒烟，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呵呵烟，还有一位呢就是黄浩然小哥，我们开玩笑说他是70%-80%的彭于晏。啊，当然，这个我认为他对于我们来说比彭于晏更有意义和价值，因为能够感受到他的聪明，他的那种追问，他的思考。好吧，那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历史上侦探小说当中的这些受害者们。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名词解释，要分析一下大概受害者都有哪些类型。我们曾经分析过凶手的类型，凶手的类型好分析，为什么呢？因为凶手从头到尾，他在小说当中、影片当中戏都是很足的，有的时候他是男一号、女一号的。但是受害者刚才我说了就不然了，经常有的时候受害者简直就像是一个活道具一样。好吧， 那就是先上来就说了，哎，就是有的绝大多数的侦探小说当中的受害者其实是道具型，作家活道具型，作家设置这么一个受害者，就是为了让他在小说的一开始就被人杀掉，然后这个案件就开始侦破了。这种人就叫做活道具型。比较典型的是这个当然很多了，比如说这个工部美雪的作品《无名之毒》里面的一位老人家，他去便利店买东西，口渴了，买了一罐凉茶，就是所谓的乌龙茶。这个便利店在日本遍地都是，对，他买了一罐乌龙茶，喝下之后走出这家便利店，于是就在阳光，就是灿烂的温暖的阳光之下倒闭于便利店的门口，莫名其妙的老人家就死了。后来呢，发现那个凉茶罐里面被人打进了剧毒，但是是不是针对他的呢？后来警方，当然我们也知道，剧透一下，最终经过这个侦查发现跟这个老人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凶手是随机的选择了这么一位可怜的受害者，完全成为作家道具。好的，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呢，叫做罪有应得型。这种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在大家正常的这种是非道德观念里面，受害者当然是无辜的，他是受害者嘛，肯定会给予他一分同情。但是你要知道在侦探小说当中，还是且慢滥施你的同情心，有些受害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的无辜，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可怜，不是。罪有应得型其实还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曾经介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代表作《无人生还》里面的那十个小印第安人，没有一个人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只不过呢他们或者是隐匿了证据，或者说呢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于是呢他们才得以逍遥法外。最终呢那个老法官没有办法，我既然用法律的武器不能惩办你们，那我就只能用谋杀这种方式了。罪有应得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类型呢还更有意思，不过呢我想现在先保密，一会儿呢再把这个谜底翻出来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类型，请我们的这两位小伙伴给大家介绍，比如说黄浩然，你来说说还有哪些类型呢？ 一般来说在侦探小说里面，受害者还会分为有纯粹无辜型，他出现的频率会特别的多，就譬如他会出现在一些凶手的附近，一些不该出现的地方，然后他就无缘无故他就受到了凶手，可能是他的私欲，然后或者是他的一些癖好吧，然后他就死去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利用型，被利用型，就是可能是出于凶手的某些目的，然后就利用他，然后再把他杀害的那一种，就到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这个其实跟道具型有一点点像，都是为了推动这个情节，然后去描绘凶手为什么去杀害这个受害者，给一个理由，然后他就是被利用了。 好，这两种类型呢，我这儿稍微这个剧透一下，都集中在刚才黄浩然他专注研究的一部悬疑作品当中，一会儿呢让他来介绍。那么好，下面是我们的呵呵烟胡寒烟来说一说他总结的两种类型。 我今天总结的是恩将仇报型，然后还有不想活了型。其实这两个都非常的特殊，像恩将仇报型，它就是罪有应得型的，可以说是反面，就是说受害者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他是就是非常的好，甚至对这个凶手都非常的好，但是他就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凶手自己的问题然后被干掉了。然后还有不想活了型，就是反过来是这个受害者来利用凶手来达成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目的，但他出于某些原因他又不能自杀，所以最后他选择是通过脏了凶手的手这种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你说到这个就是不想活了型啊， 忽然之间让我想起来，就是早年间我曾经看过一些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这个其实跟今天的某一个新闻事件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它不完全是一回事儿。生活总是比小说要，或者说丰富多彩，或者是复杂多变的多嘛。对，就是关于这个要希望得到保险金而蓄意杀人。 啊，对。 啊，对对对，就是当然这个，就是曾经在前不久发生过一起真实的新闻事件。他不是为了得到这个保险金蓄意杀人，但是他确实就是给自己保了险。 嗯， 保了险，他给自己保险，因为他欠了债，他还不上了，给自己搞了一个巨额的保险。然后呢，他就想消失。 嗯， 然后他就借了一辆车，然后就开到河里面，大家说没有找到这个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么好像这个骗局就成功了。结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夫人，他的妻子非常的爱这个他的丈夫，于是呢他就殉情而死。 对， 殉情而死之后呢，这个丈夫一出现，那当然这个事情就真相大白了。 嗯， 原来你是故意的，他也说他是我是故意的，其实就是用今天的话说叫骗保。 嗯， 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看到有些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当中也提到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好像是这个可能是跟保险体制有一定关系啊。 嗯， 尤其是在东亚或者东南亚这一带，看到这个小说里面经常会有反应，就你说这种， 对， 不想活了，不想活了，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就给妻子或者给自己吧，给自己，给亲人不算啊，给亲人等于是，那他必须要杀人了，对吧？ 嗯， 他给自己买了巨额保险，然后把自己干掉了。或者是想办法让别人把自己干掉了。 对 对，你说这个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的日本的推理小说，这个大家可能都读过，这个非常古老，骨灰级的，但是不长，是一个短篇小说，叫温良敦厚的诈骗犯。好吧，我说多了不好意思啊，我话痨，我承认，我道歉啊。那个我们开始吧，那个胡寒言，你说完了是吧？ 嗯。 啊，那我们开始来正式的进入这些对这些类型的这些分析。不过呢，在那之前呢，我先剧透一下，我先，就是刚才我说了，卖了个关子，我说还有一种类型叫不作死就不会死刑，就是这个话可能有点不太好听，那年轻人之间这么说啊，你不作死就不会死，常用这种话。我们用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受害人他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也确实是无辜的，但是呢他可能是犯过重大的错误，由于他有重大的失误，或者是言或者是行，结果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种类型叫不作死就不会死刑。其实这种类型在生活当中有，侦探小说里面有些侦探小说里面有的类型，生活里面可能没有，或者并不那么明显，但这种类型在生活里面真的有。好吧，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还是由浩然先来介绍他熟悉的这两种类型，开始来吧。 好，今天我给大家主要讲讲这个由同名书籍改编的电影作品《消失的爱人》，然后他们里面中的在当中的受害者，他们的形象以及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原因。女主艾米在公众舆论和警察的眼中，她是一个被丈夫出轨、泄欲、长期冷暴力、怀孕被推伤的受害者，但实际上她又是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在讲她之前，我们还是得回到影片。影片开头，一个男人站在天将亮又未亮的阴暗处，带着迷茫疑虑的神态走进面前的房屋，谁也想不到面前这一个坚固而温暖的家，其实却是一个爱情的坟墓。配合着阴郁的背景音乐，一场施害与被害的剧情就开始了。故事围绕着女主失踪展开，而女主艾米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名人，她在偶然间发现丈夫出轨，为了维系这个婚姻并没有选择戳破，但她极强的控制欲 和在生活中的琐事争吵让他备受煎熬，夫妻双方的感情就渐渐的消失了。而艾米她是一个十分聪明和细腻的人，但不幸她从小就受到了父母的很偏执的控制，导致艾米她自我意识缺失了。在她看来，她又是十岁放弃大提琴的艾米，她也是一个大提琴神童的神奇艾米，她又是一个没有狗但是又拥有狗的神奇艾米。被控制的童年遭遇导致不仅在她的认知上有失调，也导致她在后来的感情中曾把前任当作她自己的附属物。而当前任开始害怕躲在艾米的时候，她就设计了被强奸的圈套，并且指控这个前任，几乎毁了这个前任的未来。于是为了报复不再爱她的丈夫，她也设计了一连串的计划，比如编撰日记、制造消失、伪造血迹、透支信用卡、提高自己的人寿保险，最后设计一个藏宝游戏线索，影响警察对案件的判断，继而让所有人都认为丈夫谋杀了自己，而她甚至已经做好了自杀来证实这个谋杀罪名。但是不巧的是，在她消失的过程中，她遭遇了一个新邻居的抢劫，于是无处可归的她选择投靠了一个对她十分用情、一直等待她20多年的土豪初恋，并且开始欺骗初恋，说被丈夫家暴，并且想跟她重新在一起。直到后来丈夫为了摆脱她嫌疑人的身份，然后不得不在这个电视节目上公开他的出轨内幕和表露对妻子的爱意。艾米看到后呢，就认为熟悉的男人回来了，于是他又制造了同样的被绑架强奸的这个剧情，将初恋合理的杀害了，就回到了丈夫身边，把这个谎圆了回来。听完影片这个大致的剧情啊，我们也大概知道艾米她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了。而对于被陷害的丈夫眼里呢，丈夫就认为她是一个高智商的骗子，在感情中喜欢教训别人，习惯扮演上帝批判别人，而且她还享受丈夫被惩罚后的快感。而这个受害者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中其实是有两个受害者的，一个是设计圈套的受害者艾米，另外一个呢就是无辜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这个土豪初恋被杀害的。对于女主艾米呢，她的命运呢，悲惨命运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可以在她制造丈夫杀人动机的日记里面，她记录了许多感情逐渐破裂的时刻。在感情中呢，艾米开始渐渐的委曲求全，逐渐的变成了他们口中不愿意成为的失败的夫妻。而在她放弃了自己纽约社会名人的角色后，却了解到丈夫需要的是一个 cool girl， 就是丈夫想要一个没有占有欲，只会在需要时候出现的女人。然后她就感觉她的骄傲还有自尊被这个丈夫给羞辱了，极端的报复心理还有认知失调开始让她决心成为了一个受害者。感情变质呢，就导致了这个设计受害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就要结合到艾米这个经历和身份来说，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士，一位透彻研究心理问题的高材生，却是一个认知障碍症患者。他潜意识里面憎恨婚姻，无论是从他的日记或是从他的口述，都传达着他不认同自己已婚的事实。他虽然向爱情妥协，做了一个甜美温柔的美丽的妻子，但他失去了纽约舞台，所以他开始憎恨婚姻，这个第二面就慢慢的显露了出来。他很努力的去扮演好自己妻子的角色，于是就是即便到了丈夫对他没有了爱意，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甚至犯法也要去维系这一段婚姻，再去要求丈夫保持热恋中的形象，让自己不受到这种认知失调或者角色扮演的那种煎熬。而在爱情上，她始终也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会变，婚姻为什么会成为了爱情的坟墓。而就在找寻这个爱的过程，她也渐渐失去了爱，但她还是企图抓住婚姻最后一根稻草，利用舆论道德还有 肚子里面的孩子去绑架住丈夫。这一种扭曲的心理我们一般人挺难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其实也会有点同情他，以至于男主在开篇的独白中说了一句这么一句：我幻想砸开我妻子可爱的小脑瓜，看看她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想找出答案。这是关于艾米为什么会有这样命运的分析。而作为这个故事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这个艾米的初恋男友，他最后可怜的成为了这个艾米挽回婚姻的工具，不仅惨遭杀害，还背上了强奸的罪名。但他的死是有原因的，他虽然深爱着艾米，但他为了私欲，为了不让艾米回到家庭，他选择用摄像头全程的去监控着他，监禁他。作为一个控制欲极强，然后又拥有一个悲惨童年遭遇的人，再次遭到这个监禁，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得了的。然后控制一个控制之源，这也是土豪受害者的命运的终结。而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疯子，就是他悲惨命运的开始。这就是两个受害者他们的一些深层次的分析吧。 啊，真好真好，这个特别的那个到位，而且那个丝丝入扣，还有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推理模式。这个呢其实是很多绝大多数侦探推理小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打法，就是都是作家自己设一个局，然后呢他其实严格意义上说不希望读者参与进来。尽管在日本的这个本格侦探推理的这个一些作品当中，他可能是在吸引啊，读者更多的来那个参与推理，但其实呢，读者在这类的作品当中是没有主导权的，要听作家的。那作家最后给出你这个答案，那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很圆满的这么一个叫他们叫做行话叫轨迹模式。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这个浩然确实是在这方面业务精进了不少，我们也期待着那个小哥要是有这样的愿景的话，以后会不会他自己也会创作一部他心仪的题材同类题材的作品啊。对，这三个人物其实分析得很好，尽管以前我们介绍过这个消失的爱人，但是呢这个没有从受害者的角度去进行分析。那么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就会发现这部作品里面其实没有当然有凶手，但是凶手本身也是受害人，凶手是先是自己内心深处遭到了这个重创，然后才开始心理扭曲，走上他的那个逃亡设局最终犯罪杀人的这个道路。那么这当中呢，就是当然其实相比而言呢，如果从无辜的程度而言，我认为那位被我们称之为万年备胎的那个前男友先生，那位富豪男友其实是最悲催的。对，好吧，那么这个故事呢也就讲到这儿差不多了，我们那个稍微休息一下，再很快吧，马上就是一段这个广告，那么广告以后呢我们会继续下来跟大家来谈这个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这个受害者们，一会儿见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 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各位，这个准备好咖啡和红茶了吗？大家说不用吧，那个我们就直接聊吧，直接切入主题。好的，那么午夜侦探社今天呢，跟大家要谈的是侦探推理文学当中的受害者们。这是一个稍显沉重的话题，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的沉重，因为上一时段黄浩然同学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消失爱人，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典型的，而是非典型的悬疑作品。真正的就是中规中矩的这个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受害者，没有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起很不幸的悲剧事件，有人身亡，警方介入，那当然大家都会非常的惋惜，或者认为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呢？对，那是生活。在小说里面，你看小说的时候，你的感觉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也有不同，就是说由于这个受害者的类型不同，所以人们对他们所寄予的情感也不太一样。好，那下面呢，要请的是胡寒烟同学来给大家阐述他研究过的这两种类型的受害者，请吧。 我今天要讲的两种类型就是恩将仇报型，其实应该说是遭遇恩将仇报型的受害者，然后还有就是不想活了型的受害者。这两种受害者都非常具有悲剧的色彩，因为前一种他可能完全就是一个好人，然后后一种他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就是等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杀。然后这个恩将仇报型，我是选择了就是来讲一讲《恶意》这本书。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在讲那个加贺警官的时候，就说恶意里边是这个凶手野野口修，他 他设置了一个特别大的局，就如果不是加贺警官一直追问到底的话，可能真的大家就被他这样子给骗过去了。因为这是一本怎么说，在前三分之一部分你就是那个作者就把这个凶手送到了大家面前的这样一本书，就是在前三分之一的部分，然后东野圭吾就说爷爷口修就是凶手，便他已经自白了，他坦白了自己的动机，坦白自己的手法，就好像这个案件已经没有查下去的必要了。但其实就是这本书它精妙的地方可以说就在这里，就是说爷爷口修他虽然他的确杀死了日高，但他真正想杀死的是就是生活在光明里的日高这样一种形象。因为爷爷口修他因为自己的这个性格问题，因为自己的个人背景之类的，他就一直生活在非常阴暗的地方，但这主要是因为他个人的这个性格问题我认为。然后日高其实一直是他的，就至少日高自以为是他的朋友，他一直在帮助他，就无论是在小时候在爷爷口修受到欺负的时候啊，还是说在后来爷爷口修他找不到工作，就是日高就是帮他找工作，然后帮他赶走了欺负他的人，就可以说是一个恩人形象，他一直在为爷爷口修做各种各样的好事。但他就没有想到这样反而会让爷爷口修越来越讨厌他，就觉得就凭什么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然后凭什么你就这么的厉害，你就总是在阳光里面，你就是能对我都这么好，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子的非常的丑恶非常的懦弱。所以爷爷口修他就是性格非常的扭曲，然后日高他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日高他是就是真正的一个好人，他对所有人都很好，包括之后成为了出名的作家以后也对爷爷口修就是没有任何偏见，但是他就没有料到这样反而成为了自己被杀死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恶意是恩将仇报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恩将仇报型这种类型呢，是人们看侦探小说当中应该说最感慨的，或者是觉得这个死者受害人最为他感到这个愤慨的这么一种类型。对，就是太好了，这个人真的是好得不得了，结果他会被害。对，我记得我在上大学之前吧，我曾经看过一部日本的这个推理小说，这当中也有这么一个老好人，他是他们公司的日本的故事啊，公司的工会主席，就管工会的。管工会的呢，他会有时候处理一些员工的一些私事，这个他的什么课长啊部长啊这个是管不了的，因为这些领导管的都是业务，但只有这个工会的这个人，这个老好人，这个老阿叔，他是负责一些跟员工，比如说你家里面你父母故去了，或者是你这个出去那个买菜，结果呢让这个自行车把腿撞折了，需要休病假，然后什么什么给你那个一些什么补贴呀，按照什么工伤啊各种待遇，给你做这个事情，就等于是给员工做服务的。结果这个真的是老好人，对所有人都好得不得了的这位老阿叔被人杀了。我都忘了是谁杀的他，但是就是他们公司搞团建的一次那个酒会的这个，在那个什么什么别墅啊或者什么地方玩得很高兴，大家很嗨，在这个举杯相庆啊，然后这个就吃点什么冷食啊冷餐会的这个时候，结果这个老阿叔突然之间就倒地身亡。然后作者就开始描述现场的各种人物的心理，实际上呢在现场想杀他的人不下十个，而且这十个人都带了家伙来了，有的是毒药，有的是绳子，有的是什么，为什么呢？说很奇怪，这个人是个好人，这些人都知道他是好人，但正是因为他的工作，他知道的这些员工的隐私太多了。比如说某小姐，她在公寓里面，她其实是跟一个什么什么老男人在一起，这个老男人有家室，花钱给她租了公寓，这样她能省一部分开支。对，她就是传说中的小三儿嘛。对，那么这个可能老阿叔按照这个地址去给她送什么东西，结果发现了，其实老阿叔没有发现，但是他认为他发现了。或者是这个，反正有些这个 所谓见不得人的事情他都知道，有些他知道，有些他不知道。 嗯，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才会被人杀掉。 嗯， 这是一个让人很怎么说呢，很无奈的事情。 对 对对对，好奇害死猫。啊，我说的不是生活，我说的是小说。好的，那么第二种类型是什么？ 就是不想活的心 啊，这个让人觉得更虐了。 嗯， 很虐心的一种类型，不想活了心。这个干嘛不想活了呢？给介绍一下呗。嗯， 就一般一个人他不想活了，肯定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这个《蝴蝶梦》这本小说，也是后来拍成了电影。然后《蝴蝶梦》里面，它这本小说它原名就叫 Rebecca，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人物丽贝卡夫人，实在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 嗯， 她从头到尾，她的小说一开始就死了，因为就是这本小说女主角她遇到自己的就是丈夫，就其实就是在她丈夫失去了瑞贝卡之后，然后所以可以说这个瑞贝卡她是全程都没有以真身出现过，但是她全程都阴魂不散，在这个豪宅里面就处处都有她的影子。然后这个女主角就被瑞贝卡夫人逼得可以说是就拿她完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她都已经死了，你还能拿她怎么样呢？你就只能就是可以在心中默默的怨恨他，但是你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然后后来就随着女主角她逐渐发现这个豪宅背后的故事，然后我们也逐渐了解到这个 Rebecca 到底是一个怎样厉害的女人，因为她可以说是就是从小就是成功的太轻松了，她一直都非常的顺风顺水，然后也特别好，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有钱，又找到了这个很好的老公，便他就即使在找到老公以后也不停的就是出轨啦，然后各种风流往事啊之类的。 嗯， 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这种成功，典型成功白富美，但是就是因为他成功的太轻松了，他就逐渐的可以说是失去了理智，他觉得就是我都这么成功了，然后我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我就只能用一种方法，就是以最后的方法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通过让自己的丈夫杀死自己这种自杀的方法来把自己永久的留在自己丈夫的心里，然后也让自己就永久的控制这个豪宅，并且可以说他是成功了。就是在小说后面，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得知了这个瑞贝卡死亡的真相，然后她丈夫就是直到最后都在为这个事情和痛苦，然后并且在小说最后这个豪宅她经历了和那个简爱里面那个豪宅非常相似的命运， 嗯， 就是被一把火烧掉了。然后这本小说里面是瑞贝卡的一个中仆，就是这个豪宅的女仆丹福斯太太，她一直对瑞贝卡有非常就是近乎变态的那种崇拜之情，他觉得 Rebecca 就怎么会有这样的完美的人，他是天使，所以在 Rebecca 死后他就也是一直跟对这个女主，就是这个丈夫的现任妻子，就一直针锋相对，就一直说啊，你哪里比不上 Rebecca， 你是永远不可能比得上 Rebecca 这样的。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无法容忍有任何人可以占据这个 Rebecca 的位置，所以他就干脆一把火把这个豪宅给完全烧掉了，然后他自己也被困死在了里面。所以说这个瑞贝卡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他虽然是受害者，就是被自己的丈夫给杀死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受害者，但是这一切又是他自己想要的，就是为了他所谓的成功，然后为了寻求刺激，所以这个角色就是非常的值得，就是非常的耐人寻味。 嗯，耐人寻味。这个是一个这个上流社会的一个闲的没事干的这么一个贵妇，为自己找刺激，最后什么刺激都不能够刺激她了。 嗯， 对，她都麻木了，最后没办法，干脆让人把我杀了吧。 对， 这个确实让人觉得耐人寻味啊。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人家可能会有人会问说，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呢？有啊，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呢，就是那种一天到晚的作呀、造啊，然后这个拼了命的去折腾，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花样去玩，最后玩到监狱里面的这种什么什么富豪也不是没有啊，也不是没有，对，难道说我们忘记了那个前段时间非常火的，在网上一再被人曝光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盛宴吗？对，我们就不要再说那个了啊。这个，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类型的这个不想活了型，所以在这儿呢，我可以给这个呵呵烟和浩然还有听众朋友们分享刚才我说的一个故事，就是我记得我也是早年间看到过的一本这个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它的名字就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很抢眼，叫温良敦厚的诈骗犯。诈骗犯都是狡猾的，都是无情无义的，都是处心积虑的要骗人家钱的，怎么能这出来一个温良敦厚的诈骗犯呢？这儿我要剧透一下，就是一个理发馆，这个理发馆的这个理发师呢，就是这个小店的店主，就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中年男，说我来理发，那当然给他很好的服务了。服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中年男就跟这个理发馆的店主说呢，你要给我钱。店主说，我凭什么给你钱啊？我还没跟你要钱呢。他说，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你呢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可能会断送你的这个小店。什么事儿呢？就是你在外面开车，你撞死了一个孩子。如果没记错的啊，你撞死了一个孩子，我看到了，别人都没有看到，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监控探头，所以呢，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那么受害者和警方只能去寻找目击证人，但是如果没有人看到的话，那么这个加害者这个肇事司机很有可能就因此逍遥法外。这个中年男就跟这个中年大叔就跟这个店主说呢，你看我看到了。店主说是，但是我不是有意的。说是啊，谁这个发生交通事故是故意的？你故意就成故意杀人了，对吧？但是你就是无意的，你还是把人撞死，而且你交通肇事逃逸，这罪加一等，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要坐牢。你想想你的妻子，想想你的孩子，想想你的家里的老人，再想想你这个苦心经营的这个小理发店，你难道就不觉得应该给我钱吗？这个店主本身也其实是个穷人，一个小店主，没有什么钱，最后没有办法就给他钱，说好了，那我给你点钱，那就你别说了，好，没问题，不说了，把钱拿走了。结果过了段时间，这个大叔又来了，店主一看说你来干嘛？说没有啊，说让你给我理发呀。啊，我说明白了，你又要来，你又缺钱了是吧？对啊，说你看这个事儿，你这个还没有过去啊，对吧？说那不是给过你钱了吗？那不够啊。于是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敲诈他。最后呢，他有一次来了以后呢，这个店主忍无可忍了，他觉得这么着下去的话，我真的要倾家荡产了 啊！ 我就是不让警察逮住法办，我也得让他把我给折腾死。那与其这样的话，那不然呢，我就干脆就做个了断吧。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理发他有一项业务就叫做这个刮脸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等到我看小说的时候，理发店里面还有这项业务。等我看完这个小说，后来长大了以后，我再去理发，我说能不能帮我刮刮脸？人家理发店说没有这个业务了，我不知道是有什么关系啊，应该没有。他们说是因为不太卫生。对，小说里面这个店主就拿着剃刀在给这个大叔刮脸的时候，他就拉了他的喉管。结果这个大叔当然这血一下就出来了，这个地方是致命的嘛，根本就没有办法救，把动脉拉了。这个大叔在临终之前拼了最后一点力气跟这个店主说，就是你给我的那些钱在哪里哪里你去拿，这是第一。第二，你要记住警察来了之后你就说是无意的，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你要把我给害死，是因为我动了，是因为我在这个就是你这个给我刮脸的时候我突然动了一下，你把我拉了，然后他就死了。这个店主很奇怪，说这个人怎么回事，这就敲诈我，这样我把他杀了以后，他居然，我都做出要跟他拼死，我跟他要玉石俱焚，我同归于尽，他最后他怎么救了我了？果然警察来了之后，他这么一解释，现场一勘查，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店主作为过失杀人，那么判刑啊，或者你要做出一定的赔偿，那么最后就免罪了嘛。到后来他收到了死者生前给他写好的一封信，他才知道这个死者本身也是一个穷人，家里边也欠了很多的债， 然后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想说那怎么办，于是给自己买了高额的保险。然后他就利用这个看到的这个小店店主的这次过失的这个撞人事件，然后他就敲诈他，敲诈他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把自己杀掉，这就是典型的不想活了型。我就不想活了，我到这儿来我这么折腾你，我就有一天把你激怒，然后你把我杀死算了。这是小说，这是小说，因为现实当中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有 N 多种，绝对不是最终把两个人都逼上绝路这一种， 太戏剧性 了。对，太戏剧性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说，那好，那我交通肇事逃逸，你来敲诈我，没有关系啊，我最后我相信法律，我去投案自首，对吧？这样的话至少我态度还积极，我给受害人家属做出高额的赔偿，能够换取对方的谅解，这也是一个办法嘛。现实当中这个是不成立的，但在小说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其实在现实当中刚才我讲的那个真实的新闻事件，就是那个骗保的事情，跟这个有点像啊。对不对？ 那个太戏剧性了，是吧？ 对，好吧，这是刚才这个呵呵烟讲到不想活了行。我做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补充。对，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讲讲这个罪有应得型。这种类型啊，其实有人说在社会派的这个侦探小说当中居多，其实也不然。你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很多的作品当中，不是很多吧，反正有的作品当中，很典经典的作品当中就有这种人。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到过的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的那个死者，那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杀人犯，在逃，对吧？他本来就应该接受法律制裁。当然你说这种杀人的这种举动用这种方式来结果他是本身就是犯法，那好，那我们先不谈这个法理问题，因为这个法理问题是怎么说呢，它不属于侦探小说，它属于现实，对吧？那么除这个之外呢，像这个刚才我说的无人生还，无人生还里面的每一个上岛的这些人，被那个老法官设局设圈套把他们引诱上岛的那些人，每一个人应该说按照阿加莎克里斯蒂给他们设计的这个人设，他们的之前的经历，他们都够判死刑的，因为都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有些根本不是过失，有些就是蓄意的。比如说那个就是让人特别惊悚或者大跌眼镜的，就是那个对所有的上岛的客人精心服务的那个管家夫妇，他本来是个仆人嘛，居然他们也在其列。上岛八个人加上这两个人一共十个人，这两个人是多年前照顾过一个孤独的老妇人，老妇人可能有点那种财产，这个在英国当年是挺多的，就是老伴去世了或者本身就没有子女，那老了以后呢也不愿意去养老院，就他也有钱，就花钱就雇了这个管家夫妇来照顾他的起居生活。于是呢他老了嘛，越来越老，管家夫妇呢就等于是两个人来面对这么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然后这两个人就起了这个贪心，把老太太弄死。这个把老太太弄死，这种环境下想弄死这个老太太有 N 多种办法，不让别人发现，对吧？甚至于不用什么用毒药啊，这么拙劣的方法，比如说甚至于就是让你比如多吃东西，或者是让你吃一些你根本就不应该吃的东西，比如你有糖尿病让你吃糖，那这人就不行了嘛，对吧？对，所以等于法官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但是他觉得我拿你没办法，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你是把他杀了，但事实上我知道老太太的死跟你们两个人有直接关系。对，就是这种人就叫做什么来着， 罪 有应得型。对，但是罪有应得那只是说在小说里面作家设置了这么一个没办法的，就是你除了把他用这种极端方式干掉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惩办他。这个跟生活还是不一样，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收拾他，对吧？我们可以依靠法律嘛，对吧？现在还有很多痕迹啊，痕迹学啊，什么什么 CSI 之类的是干嘛的呀，对吧？对，总之还是能找到一个蛛丝马迹来证明这一点。这个也有现实的依据啊，就是前段时间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事件，就是真事儿嘛，就外地那个丈夫不舒服，胃不舒服，到医院去看急诊，他那个妻子跟着。然后这过程当中呢，医生就觉得她丈夫吃的东西不对，但是医生就有怀疑，就觉得好像不是一般的食物中毒啊，或者是怎么样。哦，对了，好像是喝了百草枯， 对，反正这种东西，结果 这个就是投毒了。 对对对，医生就觉得有点怀疑，因为丈夫不知道自己喝了百草枯。 嗯、 哦。然后呢，这过程当中就把警察叫来了，因为医生就想这事儿可能是不是有这种有没有犯罪的可能？对对，他就把警察叫来了、嗯。警察叫来之后呢，警察在边上观察，就发现这个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她突然之间就是脸上笑了，你知道吧？突然间乐了，说你丈夫都生命垂危，你怎么还乐呀？那根据这个呢，警察就进一步坚定了这个怀疑。 嗯， 后来就是调查了解，最终发现这女的投毒。对，你说的很对，投毒把这个丈夫杀害了。嗯、对对对，所以这个哎呀，你看讲了这么多事情，都成了过渡到了现实当中了。这个其实跟小说它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过也难说呀。这个前两天我们看到那个公交坠桥那个事情， 嗯， 对，就是偶发的一个事情，结果居然就导致了这么悲惨的一个结局， 嗯， 非常偶然的一个事情。说我坐过站了，我要下车，说这个地方你不能下车，那不能下车我就打你，或者我跟你吵，跟你嚷嚷。之前还有那种什么抢方向盘这种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车毁人亡的这种事情。所以呢，说到这儿呢，那好吧，那我们下个星期的话题就确定了，是吧？ 嗯 啊，呵呵啊，下个星期我们要说一说侦探小说中的偶发悲剧。在侦探小说当中也有一些由于偶然的这个突然之间出现的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最后酿成了一起无可挽回的悲剧。好吧，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感谢胡汉烟和黄浩然啊，也感谢我们的导播小哥。那下个星期再见。那么下面呢是这个魔力 X 档案，大家继续来听哟。啊，这首歌是东野圭吾的这个作品，这个解忧杂货店的主题曲，它的名字叫《重生》。我们在这儿呢，也献给那些侦探小说当中的受害者们。倒不是说，希望死者重生，那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希望从死者的他们的教训、他们的悲惨故事当中呢，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大家来听吧。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